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全频可视化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特别直播，创造982，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全频可视化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特别直播，创造982，聆听青春，见证未来。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 我是泽环。 哎，是的，今天呢，我们这个日子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隆重，对不对？ 对的。 是的，在这儿呢，首先要祝我们的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生日快乐！ 来一个跑调版本的生日快乐歌， 来来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 不要把大家吓到， 没有跑调啊，你这个， 啊、 你 就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982，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真的是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哈，这是我们的口号。所以说呢，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1周年，那也就是说从去年的这个6月26正式开播以来，一直到今天。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就叫做创造982，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背板看到哈。我觉得提到创造这两个字呢，好像跟我们的982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切，因为我们就是创新嘛，是不是？对，也是首个这样的可以可视化的电台，真正的把这样的可以听又可以看，两者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而且这一年多的时间来，我们真的是带来了很多非常棒的歌手，在节目当中创造出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最重要的是来点实在的哈，其实今天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 是的，这个、 上节目之前我已经抢了红包，哎，今天还会有红包？ 真的吗？ 我抢了3.6块来。 你要不要把这个数字也要报出来？ 很开心哎！ 好，那么今天呢，这个除了我们两位哈在这儿非常欢快的先把这个祝词说出来之外，那今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也要正式开始。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就叫做 PK 一下，因为我们是整体这样下来的嘛。然后呢，今天到我们这个环节就是 PK 一下，生如夏花。对，那今天请到了两位好声音啊，这个真的是非常棒，一男一女，可以说是俊男靓女的组合了。待会儿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方式去看一下。首先来欢迎子子，嗨，来，嗨，好，那么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的何大千 ，Hello。 哎， 很养眼哎， 很养眼，对啊， 是。 今天这个那边也非常养眼，咱们这边也非常的养眼， 我们这边简直是光辉灿烂。 好，那么大家怎么样才能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呢？ 嗯， 千万要锁定两种方式收看啊。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啦。还有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其实你点开一直播就已经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首位了。 哎， 对，还是非常的显眼哈。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这个 生日祝福也可以送， 对，生日祝福也可以送一下哈。今天我们这也准备了很多的祝福，待会儿我们可以酌情跟大家一起分享。 还有红包，红包，红包，红包。 哦，对，这个抢红包、抢福利的环节还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关注 很实在。 哎，刚才你怎么抢呢？给大家说一下呗，这个流程 一定要首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 好， 然后呢底下有一个直播这个选项，点击进去这个直播间当中，稍后在我们不定时的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彩蛋，除了会有现金红包之外，我们还会有比如说那个小龙虾呀， 哦，小龙虾券，对，而且有一个这个极致之旅，这是我们的头等奖特等奖了， 5晚8天的大西地， 想不想去？想不想去？ 它是自由行， 是的，自由行到底有多自由呢？那只有你抢到了才会知道。 突然间感觉变成了购物台，不是的，我们这是一个唱歌节目。 对，并没有哈。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这个赶紧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既然说是这个 PK 一下，那么请两位到来，这两位应该是风格不太一样哈。 嗯，很不一样。 对，很不一样。 了解说很不一样。 对，那分别来介绍一下吧，自己这个风格啊，包括这个介绍一下自己的歌。来， 我大家好，我是子子啊。我的风格呢，就是很怎么说呢，就很流行。然后，那我的主要的元素应该是，目前来说，我的音乐的主要元素应该是很 R&B 这样子， 哦、R&B 很 Soul R&B 灵魂这种。 哦、对， 我觉得跟子子的肤色也非常的搭。 对， 我是这几天在北京被晒的。 这不是你自己可以追求的肤色是吗？ 也是我自己追求的。没有，其实我的肤色我觉得都无所谓。如果有太阳晒就晒了就好了。 包括你刚才说话那个手势啊、样子啊，在舞台上应该非常漂亮。 我觉得非常有范儿，因为待会儿我们都要在这个表演区来进行演唱。 哇哦！ 对。既然是 PK 嘛，那我们要统一场地。 大家站队啊，一会儿投子子的是一， 对，然后投大千的是二。 你为什么要说大千二？ 那怎么办？那谁让你说的是一不是 A？ 这样我就可以说 B 啊。 来认识一下大千。 对，来大千来介绍一下吧。第二次来做客，哎，子子也是去年来一次，今年来一次。 对，我也是。 大千是今年第二次。 是第二次，上次好像是3月份了吧？ 对， 我的风格就。 今天没让你带乐队。 对，我其实就是从民谣到摇滚乐，可能还会有一点电子的元素。 哇，好多元。 就是我的就是最近在准备的专辑的话，应该会是这个样子，大概一个10首歌的项目。 10首歌。 对，大概十首歌的曲目。 对， 但是风格就比较融合。 啊，什么都有。 怎么开心怎么来。 好，那么待会儿。 大千感觉很乖哎。 啊、对，但是我觉得 一个乖乖男， 但是你可以问他，他是这样吗？ 我就是现在还有点不太熟 哦，一会儿就在那边打起来，是不是？ 对， 到舞台上就变得很摇滚。 你们俩一会儿会不会真的打起来？我很想看这个画面。 哎，既然是 PK 嘛，打起来 啊！是啊，拳击套已经准备好了，还有瑜伽球。 是，这个都可以啊，现场的道具都可以用，只要不伤到脸就可以了。 为什么会有瑜伽球在那里？ 对，因为我们有节目是可以就是给大家教怎么样健身啊，对，怎么样 keep fit 啊，还是很好的。 一会儿子子可以一边用瑜伽球健身一边唱歌。 可以，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吗？ 是， 话可是说出去了。好，这个最大的看点。 对，这是今天最大的看点，边用瑜伽球练，然后边唱歌。这样的话，如果要还能唱得很稳的话，那你真的太 厉害 了。 真的，那画面太美。 加分位，画面太美。 那 OK， 你们一定要敢看。对，好吧，那我们就赶紧这个进行第一轮的演唱，好不好？ 好啊。 对，我突然间觉得好像今天的歌准备少了。 哦，是吗？ 对，不过没有关系，现场我们有。对，现场我们有点歌机。 哎， 对，这个就是跟 KTV 是一样的效果，你想唱什么都可以，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现场来进行点播。 那谁先来 PK 的话？ PK 的话，这个两个人是谁先来？你们俩商量一下， 还是 怎么样？对，还是石头剪刀布？ 哎，这挺好啊。 对，来吧，你们俩石头剪刀布吧。 好 ，OK， 一二， 等一下， 我们小时候说法是石头剪刀布。 我谁赢了？ 谁？但是那是赢了的， 是走 了，赢了自己选择好了， 你自己选， 对， 你有选择权。 哎，那先听你好了。 好的，来吧，那我们有请大千。对，大千是直接是吉他弹唱，对不对？ 我在这边。 嗯，是的，话筒已经给你开了，这次是带混响的话筒哦。 棒棒的！ 哇， 棒棒的！ 舞台真的非常的绚丽。 嗯嗯嗯， 这个是监听是吗？ 对，那个是监听耳机，你可以选择用，可以选择不用。对。 怎么样，子子现在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情、哦？ 是的，是的， 我是想看屏幕那个背景是什么 样子，看、哦、是不是还挺炫的？ 哦、 很炫，很炫。这个直接是一个主舞台哈。 一会儿你要跳起来。 对，拿着球啊、哦。 OK。然后那个粉红色的球。 对。你可以先试一下这个话筒。嗯。 哎。 哦，这个混响效果很棒哎。 感觉。 嗯。 感觉我的耳机并听不到什么呀？ 是吗？那我给你调一下吧，可能是那个音量不够大。 哇，道道还会调音，真棒！ 现在主持人很牛逼， 嗯， 各方面都得会。 哎哎， 全能女人！ 你试麦会怎么试？一般不是 one two three test test？ 你说我吗？ 对，你是你刚才就是喂喂，我听不到我声音哎。 我是 用这种方式。 对，嗯， 一般我演出的话，一般会试演一首。 哦，试演一首，那也就是说你待会儿会唱两首是吗？ 就现在是试演的 状态，现在是试演， 对， 就是。 好，现在就是你的舞台了，对。准备好了吗？还是要先试一首？ 好，那我来了啊。 嗯，对， 嗯，这是我自己的一首歌，叫《I Don't Know》。 I Don't Know。 然后是我。算到目前为止写的比较喜欢的一首了。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 Don't let them know. So why do you hurt? do you harm? A straw sound So why do you harm? Touch yourself So why do you harm? A straw sound So why do you harm? A straw A yourself So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 So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 So why do you hurt yourself? So why do you hurt 这首歌 很走心 哎，对，很走心哎，自己写的，是第一首歌对吧？ 对，第一首 歌。哦，好的，你可以先回来，然后我们再聊。 我觉得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跟那个背景还挺搭的， 还挺搭的， 很像夏天，然后躺在这个户外的草坪上，抬头看着星星。一开始有些事情想不明白，有那种小纠结呀，小情绪在。到后来副歌起的时候，渐渐的开始有一种小爆发，或者是有一种小想透，没办法，只能想透。 我觉得刚才那个背景的话，他唱这首歌应该给他配一个风吹麦浪那种 星空的， 对，星空，对。 对我们想的是一样的嘛？你当时也是。写什么？ 我想的是麦田，我想的不是星空。 你太 country 了，我们不是星空。 对，我觉得星空比较接近 吧，是吧？星空是不是？ 看 蓝， 对。哎，你们俩是要 PK 啊？干嘛站到一个？ 蓝的一个感觉，应该是。 是的，是的，还是很安静的哈。这首歌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多大的时候？ 这首歌大概是刚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吧，二十一 刚毕业的时候写的。 二十，嗯，刚毕业是几岁？ 十年前的事儿， 对，十年前的事儿记不清了。 真的， 应该是21岁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刚读完书，然后是想继续读书，还是开始做自己的东西之类的，就在家休息了段，什么也没干，颓着，然后写歌。 妈呀，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主题啊！ 对， 我以为是人生有很多就想不明白的困惑啊什么，在这 个时候也是想不明白啊，到底是继续读书呢，还是要去参加工作呢？ 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向。 对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人生的大课题嘛。 是是是是是。 是，对，那待会儿呢就要请子子上场了啊。 子子，你会给他打几分？1到10分的话。 我刚才一直在特别专，我被他完全这样，一道光这样吸引住。 那你一会儿也是这种走心的风格吗？ 什么叫一道光？我都不知道这大家懂不懂我在说什么。 对， 我觉得很走心。然后我觉得他刚才那个声音出来，然后就我们俩现在没有在 PK 的那个。 对，就是表面上在 PK， 但是内心是非常还是很赞叹对方的。 感觉子思已经爱上了那个谁，大千。 我刚才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吗？ 怎么，你们俩都单身状态是吗？ 我刚才听他的声音，就是他的声音让我想到一个外国的一个歌手，但我不知道是谁，我现在想不起来是谁，但是他就是让我想到了一个人，但我不知道是谁。 这个你可以提示他。 肯定有人会说， 因为他 听像谁是谁， 对他很喜欢一个歌手。 哦，谁？ 很喜欢一个歌手，你猜？ 你猜？ 真的很像，我们这不是一个相亲节目。 咱们俩是不是要隐身一下？ 真的。 张美尔。 哇 哇！你懂的。 张美尔。 我太棒了。 你想说的就是张美尔。 我赢。没有。 哇。 没有，我刚才你问我，然后我就在想说，哎，他的声音，还有他的吉他，还有他这个，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张美尔，然后我就没想到，真的就猜对第一个。 哇，真的太厉害 ，so mate 有没有？ 真的是。哎，所以你们俩真的都单身是吗？ 哎，咱们要不要拍一下 BGM？ 大家选择沉默，沉默可能就是默认了。好了好了，就是那个大千作品。 对对对对。 那个子子是什么风格？第一首？ 其实这首歌是我就是刚刚发的一个英文的一个 EP 的其中首歌，也是刚好很巧，也是英文歌。 对。 然后刚好呢，我们两个这首两首歌的第一个字。 都是同样的一个字，就是、 oh, 就是 I、oh, 就是我的意思，其实很多歌都是这样。 I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这首歌叫做 I Surrender，、oh, 就是我认输。 嗯嗯。 就所以他刚才那首歌叫我不知道，对不对？ 嗯。 然后我刚才就在想，嗯，我不知道，所以我认输。 好，这样还是可以接下来的，是不是？ 但是 PK 第一轮就选择我认输，这个歌名感觉不太好哎。 不好，anyway， 这首歌是其中的，算是一个主打歌吧，因为现在在，因为我这首歌其实是在北美发的， 哦， 然后呢，就是在现在很多不同的北美的那个灵魂的那些乐的叫什么排行榜上都，它都有上去，所以就我想可能大家都蛮喜欢这首歌的。 这首歌我听了，因为子子他是带着伴奏过来，然后我整个听完那个风格真的是非常的时尚，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不一样，但是，我希望还是会有人会喜欢， 会的，会的，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的。好，那么现在有请子子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记得拿你的瑜伽球。 哦、这首歌叫用吗？也可以选择下一首， 也可以选择下一首用啊。 有点小。 哦，对。是的，你可以先听一下，我给你先放一下伴奏。 这样的 PK 关系真好哎，会互相提示， 就是邻里之间的那种。 对对对对， 琴声听着不小，但是人声比较小。 来，可以试一下。 Check。 好，来。 我在很大的宇宙当中。 大家记得我们是在 PK 哦，喜欢一就打一一一，一是子子，二是大千。 好，我现在开始放伴奏喽。 OK。 可以吗？ Check， 我觉得还可以。 可以、啊。 OK， 我们试一试。Like a wildfire that's got every inch of me. Like a ray of sun taking over every corner of my sight. Like an unchained melody, you came in perfect harmony. Like a fantasy, you're the best nighttime story. This time.Not gonna think about regrets, drowning in the beauty of this night. It's not a crime, but you got me feeling so bright. You don't have to read my mind. I'm your baby tonight.I want you inside every part of me. Like a favorite song, you know every beat. How to play me in every key. I found ecstasy, cause you know you've got the only part of me. I've got clarity, cause you've given me the best remedy. It's high, I'm not gonna fightYou got me feeling so right. You don't have to read 的天哪， 我的天哪， 都酥嘞。 是啊，真的，待会儿我们也得这个让大千来评价一下哈，看看你的对手你觉得唱的怎么样。 本来大千根本就没想戴耳机，结果这子子一唱，瞬间赶紧把耳机戴起来，听一下对手。 哎，听一下，唱的怎么样？你觉得呢？ 我觉得比我唱的好， 是吗？ 你认输了是吗？歌名叫我认输，结果你认输是吗？ 音乐没有 PK， 对， 这么说吗？ 是的，是的，音乐没有 PK，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这个，因为要突出 PK 一下这个环节，因为我们是今天整场大直播的第六段哈。 是。 这个也是创造982 PK 一下生如夏花，就是今天我们要让不同的声音在我们的直播间绽放。 嗯。 所以子华，你要不要唱一首？ 唱什么？ 生日快乐。 随便点吗？那大家来点歌我就唱。 真的，你不是号称中华小曲库吗？ 真的呀， 本尊泽华呀，你是。 那唱什么嘛？ 大家可以点哦。 对，随便点，只要我会唱的我都会唱。 真的，我们今天这个点歌机一定要用起来。是的。然后 来，我们俩先投个票吧。你觉得他们两位，你更喜欢谁的？ 这怎么说呢？你说这个一定要把这么残忍的事情交给我们？ 不要打官腔，请问一号、二号你投谁？ 我都想投，其实 不要打官腔。 好，那么我投给子子吧。对，这一票我投给子子。嗯，你呢？ 那就说明。 对，你想投给谁？ 不好意思，大千，可能因为我觉得子子的那种音乐调性是我很喜欢的调性。对，所以我也会把这票投给子子。 是的，对，其实我觉得大千他因为是弹唱加上那个用这样的一个话筒，他整个那个可能因为不是同时在同一个频率上，所以说他那个效果可能就没有直接这样的伴奏出来的要那么好。对， 又是第一首，而且非常走心。 是的，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俩太浮躁了。 对，我们俩 如果我们要是近一点的话，听那首I don't know会很。 我有一个建议，下一首他唱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伴唱。 哇哦， 可以耶！ 因为我的伴奏有伴唱，很不公平哦。 真棒，真棒，真棒！ 那我们想问一下大千的意见，你下一首歌需要伴唱？对， 要是有伴唱，算了，我不唱了。 他可以唱的， 你知道我还有一个 idea。 好， 我们有时间。 哎，待会儿 现场合作吗？ 有时间。 对， 可以啊。 就你可以给我伴奏，我唱下一首歌。如果你知道很多歌的话，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意思。 那好，那这样吧，我们临时加一个环节，这也是 PK 的一个即兴发挥。子子，你点一首歌，如果要是大千可以帮你伴唱的话，那说明他真的很厉害啊。然后反过来，大千也可以点一首啊。 其实咱们有一个环节就是和你一起唱嘛。 对，和你一起唱，就是这样的。然后两个嘉宾也要一起唱。 或者是你们有共同喜欢的音乐人，然后直接唱一首他的作品。是吧？ 可以有哈。 等一下，我们记录，我们聊一下。 可以啊。 大清泉城有点发懵，发生了什么？ 对，大清泉， 今天感觉好多坑。对。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哈。对，再给你们也有一分多钟的思考的时间。当然呢，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创造982。那在这个一年，就是从去年的6月26日到今天，然后整整一年是我们982这样过的一周岁的生日。那对于你们两个来说，这个一年或者说创造对于你们最近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那我先说了。 好啊。 其实从去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我有参加那个中国新歌声嘛。 是的。 然后从那个参加比赛之后呢，然后我就其实就一直都在写新歌。 是吗？ 就包括这次出了这个 EP。然后呢，这个是全英文的，然后之前也有在再继续写中文歌、英文歌都在写。 是的。 然后这也是我下面的就是出歌的计划当中。然后就是对，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以后的发展，在我的微博上。 对，子子他现在已经是会长期就在国内待着了。 是的，我刚刚就算是刚刚搬过，正式搬到了北京，就不来回跑了，这样。 先适应一下北京闷热的天气。 哦天哪，真的好热。 对，那 对音乐人而言，创造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创造真的很重要， 但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我觉得。 对，这个我觉得大千是比较有发言权，因为他一直也都在创作当中，对不对？ 对， 而且不断的挖掘自己新的一面去创造出来。 是的，所以下半段呢，我们也要听听大千他最近创造了哪些东西。好，那么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今天台庆的特别直播节目，我们是第六趴 PK 一下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 我是泽华。8点半有各种各样的礼品，一定要赶紧锁定进来， 关注关爱青年计划，不要错过哟，抢红包抢红包。是的， 哦，这是什么情况？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下一趴的环节当中了咯。 对，这个是直接进入到下一趴的环节当中。 来来，片头再走一个，片头走一个。 来，我们重新开始。我以为中间还有隔断，你知道吗？ 而且一周年，我们的一个大片花也做得非常的漂亮，一定要锁定。 这个是一定要放给大家的， 真的。 把这个大片花。 张唱歌吗？ 嗯，直接。 哎，他们在现场开始沟通嘞。 是的。 哎 ，Sharon。 好，我们现在开始了啊。 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全频可视化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特别直播，创造九八二，聆听青春，见证未来。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张杰，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Hello， 九八二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比比周笔畅，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杨厚。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佳妮，在这里要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生而不同 ，Happy Birthday。 Hello， 九八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Hello，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斐，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见证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毛毕，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贾玲，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哇，刚才呢看了这个各路明星给我们九八二发来的祝福、真的是非常的温馨啊。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祝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一周岁生日快乐。 我们来个特别版本的好不好？四个声部的，祝你生日快乐。 好，那是从哪儿先开始呢？那肯定是从咱们这儿基础款。 来，从我这儿开始吧，预备走。Happy birthday to you， 换你。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人家接不上。 Happy birthday to 北京青年广播。 大千，大千，大千，你自己版本， 你自己版本吧。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 呦， 还要转过来。 对 ，Happy birthday to you。 OK， 一周年啦，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快乐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子子和大千两位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今天整个台庆直播的第六趴， 666。 666啊，就是 PK 一下生如夏花。 嗯， 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两位绝对是对得起这八个字。 对 对，当然 PK 呢我们并不是说那么的激烈，而是非常有爱的。刚才我们临时加了一个环节，就是要现场两位来进行即兴的伴奏和伴唱。 是， 对，来看看这个， 你们两位是第一次相见是吗？ 对，是的。 哇，那真的是一见如故。 对啊，一见如故， 有一点 在音乐方面是恶趣味相投。 对，刚才我们也说到创造这个主题，然后子子说是刚刚发的这张新的 EP、 对，叫做 This is me， 就是这是我、 是的。 然后是在大家可以在我的微博上找到连接，或者是直接去网易云就可以找到。 好的，那子子的微博你就叫 我，其实我刚刚 改了一个名字，可不可以说一下？就是我改成韩子，其实韩子是我的大名啦。大家都说为什么你叫子子，其实韩子是我的全名，所以他叫韩子，然后是一个杠，然后子子。 好，那么大千呢？你最近就是创造了哪些？就继续写歌吗？ 就是在写歌，然后挑歌， 挑歌， 就是也 准备发这张专辑， 也不是写的每一首你都。自己喜欢吧，我还是以自己喜欢为主，不大听别人意见。就是 好有性格， 对，好有性格。 就是写完了有一些东西自己不喜欢的就不做嘛，然后自己喜欢的，然后就继续往下把它完成。 那提问，这种喜欢和不喜欢是完全随当天的心情，还是你有一个自己的标准？ 我不好说，就是我一旦有这个东西，一旦有这个我感觉这个还不错的动机，我会尽快把它完成，因为不一定明天就什么感觉。 到你会不会明天过了一天以后你再看，反而觉得找不到昨天那种状态，就觉得一般了？ 不一定就一天那么快，但是会就是我今天写这个东西，今天是这个感觉，我过了一两个月或者一半年，再不小心又在手机里。我手机备忘录全部都是写的那种小 样 那个东西，你有的时候去翻的时候你会听到，哎，感觉这个还不错。有的时候上面赫然写了一个非常 nice， 你一点没听，哇，什么东西， 一点嫌弃， 非常 nice 啊，这是我写的吗？我当时怎么写出来的？ 会感官不一样 哦， 所以我经常会写了先搁在那边，然后调一调，然后再发展。 那这样的情况，那如果要是别人说，假如说十个朋友啊，听完了同样一首歌，这首歌你特别不喜欢，但是其他九个人都觉得，哎，我觉得都很好听啊，就是即便是， 那我可能会做一下，但是如果我觉得不好的，不是，如果我觉得好， 十个人里面 九个人都觉得不好， 我就可能会觉得他们可能是有点 不懂 土吧。 我喜欢这个爱听听的，非常好。 有点土， 我觉得我需要你在我的 team 上。 对，好，我们今天是洋气趴啊、哦！ 哎， 对，真的是非常的洋气。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这个即兴的环节了。对， 上来就即兴了吗？ 啊、哦，对啊，即兴环节不是说土吗？那洋气的人遇到洋气的人应该很好沟通， 很棒哎。 对， 哎，我们就在这里唱，能使， 可以、 啊、 可以 ，没问题， 非常即兴啊。 对对，就这个即兴的环节是， 因为我还需要看那个歌词嘛。 哦， 因为我们刚才在谈什么歌， 对， 然后我们不告诉你们，可以吗？ 哦，好的。那我有一个小小的提问，我已经插不进去了，发现了。 是的，完全不理， 完全不理。好，那么大家、 哦、对不起，你的问题是 什么？对，我的问题是，是跟你接下来那首歌重合吗？ 一遍主， 他又不听你的话了。 来，大家可以关注，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刚才有没有抢到红包呢？然后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一会儿还有红包嘞。 是的，然后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 这两个人真的很吵哎，你们俩正面出来了没有？ 没有没有， 来吧。 琴可以听清吗？ 可以。好熟啊。 Club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lovers,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drink fast and then wait out slow. Come over, it's the type of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man, the man, the jukebox, then we start to dance. Now someth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ight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mone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knack-knack to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somebody. Last night she was in my room, and on my bed she smelled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I.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I.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I.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哇，这是 Shape of You。 真的是 Ed Sheeran 的大热歌曲。 哎，这个版本也非常的特别。 对，这个版本真的很特别，而且子子伴唱很惊艳哦。 包括前面敲这个鼓，很带感。 是敲的是不是？ 没有，子子敲的。 敲好像我觉得好像我很烦，所以我觉得 不会不会。对，因为就是原版好像是他那个是没有女生的部分。对，这是这首歌曲里面、嗯，但是今天我们现场的版本是加入到女生的部分哦，而且是非常专业的和声。 所以 Ed Sheeran 都是你们共同都很喜欢的创作型歌手。 对，我反正我是我很喜欢 他。其实他还有一个偶像，就是叫 Damien Bryce， 大米哥。 对， 他比 Ed Sheeran 还是深刻的很多。Ed Sheeran 吧，是属于能把轻快的歌曲写的这么、怎么说呢，就是不那么口水，而且又很好听，反正我很喜欢他。 非常会写歌， 对，非常 是吧？对，这个两人达成了共识， 而且量特别大。 他很努力，他是一个 work 非常 hard 的人。 哦， 瞬间变成那种粉丝在张扬的那种表情， 我跟你说， 感觉 真的是，他们说那个 Ed Sheeran 可以十年如一日，然后他也不注重自己的外貌，然后就真的是专注音乐这一方面。对，然后就是 怎么样？谈话进入到这里，我们的 PK 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继续，当然继续。这只是即兴的部分，刚才算是这个大千的选歌，然后子子的伴唱，是吧？ 哎、 对，那子子，你这个接下来你是要这个挑歌，然后让大千去伴奏吗？ 我们刚才没说好 哦， 没有 说这个环节，是不是？ 对，但是你这么一说，我也特别想这样，但是我不知道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找到一首。 这个即兴的话，就是 没关系，我们还有十七分钟。 对，还有十七分钟，可以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我还有 co play， 哦，又要合作了。 对啊，现在就是你 co play 那个不是为了 PK 用的吗？接下来 co play。 哇，今天后半段简直太精彩了，全程都是即兴哎。 对啊，你不觉得咱们俩在这儿就可以这个非常的欢快的？ 我们不可以消失，我们消失全是为他们碎碎念。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在这儿呢，真的要不停的要祝我们的982生日快乐。 是的，也欢迎大家今天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有各种各样的大礼，包括还有红包等待着各位。 对，当然呢，也是在一直播上面哈，大家可以去搜索“活力982”，其实打开那个首页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宣传，然后点。进来之后呢，大家所有的弹幕啊，包括这个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是，其实今天请来的两位歌手，他们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对，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想到，突然间的两个人就可以达成这样的默契。 是，就是感觉是一个民谣，一个怎么说，一个电子，但是可以完美融合在一起，对不对？ 彼此说我互相欣赏，欣赏对方，然后两个人即兴的开始不断带来即兴歌曲。 是的，所以这也是创造的一部分嘛。今天我们的是这个主题是创造982。其实说到创造，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创新，有一些想法还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是，怎么样？ 怎么样？商量默契了吗？ 嗯，可以， 可以。哇，这么快，也就两分钟吧。 但是我得想一下啊，这歌很快就变成了，让我想一下，这歌是什么样的？ 它是什么歌？ 他俩简直像两个老朋友一样，不像是新朋友。 猜一下接下来会唱什么歌？ 这画面真美。 哎，说实话，我突然间想到一首歌，他俩可以现场合唱。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唱这首歌。 他们都唱英文歌，要想到中文歌的话， 我想的就是英文歌。 哪一首？ 对，We Don't Talk Anymore。 哦，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让他们俩去演一下。 但这么流行的作品，大仙可能说我不擅长。 好了，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 那个 So when it get hard, 哦，是这首歌啊。You know it can get hard sometimes, but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do. We make this love in a photograph. We get this love in a conversation. But us we're never closing. Us we're never broken.Time's forever frozen, it's true.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 好很好，对对对，这首 Photograph。对，其实这也是安勋，我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很多人都很喜欢 的， 对， 肯定是 Beyonce 啊， 啊， 什么 Christine 啊， 对对对，对 你看我们俩已经是老朋友了， 是的， 就是但是那些我扒的就比较少。 对，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虽然说是特别直播哈，但是呢，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能够促成一对这样的好朋友的诞生，真的今天 吓死我，我以为又变成我婚庆节目。 婚庆节目可还行， 促成一对什么？ 一对好朋友吗？ 好，鄙人， 对， 很漂亮了 啊！是的，是的、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没有合作的环节了，即兴的环节一过，接下来呢是要就是双方都要各自展示你们的歌艺作品、 嗯。 接下来下半段我们是进入到翻唱环节，唱的就是别人的歌。好，那么 那是 Ed Sheeran 先出场还是 Beyonce 先出场？ 那我们就你们俩决定吧。既然已经是好朋友了，你们无所谓是不是？ 对，真的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对，唱别人的歌。 上一回是大千，要不然这回子子先来。 先来、对， 那个我们的麦克能不能自己的声音要大一点？因为刚才的确是有点小。 自己的声音， 对， 你是说伴奏声大，然后 伴奏声已经够大，但是自己的声音 话筒声给推大一些。 这次是伴奏和话筒一个调节。 Okay、 对，尤其那就我们的导播老师会帮你来调，只要耳机的声音够大就可以了。 哇，我高中的时候经常听这首歌曲， 是吧？我也是，你高中的。 对， 好，我们这首歌真的要隆重介绍给大家。谁还记得 Sarah Connor？ 他俩一开始还在一起，后来就分手了。 对、Just One Last Dance。 Check。 哇，这现场版哦！ 你的粉丝为你尖叫。 Just One Last Dance。他的声音好像还在里面。 对，但是我们听一下，如果没有的话。Just One Last Dance。 Left to the more chance。 掌声送给我们的子子，哇，真的是啊，这首歌，哎，曾经的经典啊， 包括后来他们在舞台上最后一次两个人合作演唱这首作品，当时也是打动了很多很多人。 是的，是的，哎，他们俩这个关系是什么来着？ 他们俩以前在一起啊，一对啊。 哦，对对，那我就没有记错，后来是没有在一起， 后来就分离婚了。 啊，离婚。 对， 啊，这段那个我们就可以这个录下了备播，然后。 不是，爱情有的时候就是。 是的。 没有那么多的明确的一个方向和一个 对 没有办法， 但是呢好在他们留下了非常经典的作品， 过程够美好就好了。 是的，子子这首歌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是非常喜欢这首歌。 其实这首歌是因为本来我有一段应该是唱中文的 哦，对，但是他全都是给的英文的那个 I know，然后就把我突然一下就 哎，那要不要清唱一下呢？ 你自己改过中文词。 对，其实我唱这首歌的意义是因为很多人可能知道我是因为这首歌，因为我当时有跟张杰哥在节目上唱过这首歌，我们把它改编了一半中文一半英文。 对， 就是那我可以唱两句。 可以， 唱两句， 可以，来。 一杯不加糖的苦涩咖啡，来不及掩盖枷锁后面的爱，一副笑试着清扫着阴霾，日出它带着一点点伤感，明天来敲门我掩饰着心乱，告别就是那么难， 然后就给他接就这一支舞。 哎，你这个毁气氛重， 这次吗？再次吗？就这一支舞 ，OK， 很好听，很好听， 很好听，很好听。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大千来出场了啊！ 哎， 对，大千这个是还是依然是弹唱吗？好，非常酷，那准备好喽。 感觉这回要赢定了。 对。没有没有没有， 好声音啊！ 啊，是的， 随便赢了吗？ 对，可以看一下啊、哦，我看看。 我， 大仙接下来会带来哪首作品？ 我来 cosplay 一下 John Mayer。 好， 哇， 太帅了！ 你唱的是他的歌吗？ 对，是我在开车的时候最爱听的一张专辑里的最喜欢的一首歌。 好，它叫什么呢？ 专辑就叫 Born and Raised。 啊、Born and Raised。 歌名也叫 Born and Raised。 好，那就把这首 Born and Raised 带给 他。子子要是会唱可以跟着做和声， 我就不听监听了。 好，没问题。 麦克风的声音 我还真不会唱，就好好欣赏。 来 don't remember me, do you? That all at once again, heartache again, heartache what I won't be. Cause when the face stays to be born the race, and it's such a waste, grow up lonely. Time, I still got face. I call them both of my brother. I had a mom, I got a dad, but they do not have each other. So right on up. When the first day should be born and raised, and it's such a waste, grow up lonely. Really, 特别不想结束今天的节目。其实这首歌呢，也特别应酬。